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Hello， 大家好。 好了， 哎呀，我们又云中录音了。 对， 虽然现在疫情比较缓解了，但因为我跟应晨老师，我们两个的时间用网络录音是最安全的。 对，而且这样子感觉也挺不赖的，因为就不用出门。 哎，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的心声。你知道，自从五月开始变线上课程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瑞凡，我回不去了。我真的很喜欢线上上课。 真的，你看我现在就穿个内裤我都可以跟你录音。哎，不是啊，我有穿裤。 不好回答这一题。 有穿 了。真的就是这样。哎，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你知道现在软件这么棒，还可以帮你美肌模式，还可以美妆，还有虚拟画面，然后你只要穿还看得过去的上衣就好了耶。 是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怀念那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啦。 哦，真的哦，怎么办？我没有那个二的特质又出现了。哎呀，我刚才讲的是数字里面，我数字里面没有二。我从以前就很知道我很适合跟机器讲话。 哦，欸，我也没有二，欸，但是我就觉得跟机器讲话 有 九啊。哦，对啦，是啦，我想被看到。哎， 对呀，啊，哦，网络录只有我们两个人还看不到彼此的实体，是不是 就是一个自嗨的概念呢？ 没错。说到网络呢，我那天在脸书上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他 po 了一篇文章，他很有趣，他是用开玩笑的心情写那篇文章。他就说他女儿有一天匆匆的从国小放学回来之后，跟他说，妈，我今天在学校赚了60块。哦，他就问他说，你怎么赚的？他说，我帮同学画图啊，我帮同学跑福利社啊，帮同学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要给我钱，然后就赚了60。然后那个同学说，我会不会接到老师的投诉啊，这样子。哦，那这一篇的小小的有点像拜刊玩笑的小头文在脸书上，下面有超多人的留言，有各式各样正面负面的很多。对，我撇掉那些留言来讲，我就很想顺便把这个话题来问我们应晨老师，就是到底你跟小朋友之间怎么谈金钱啊？ 金钱这个东西呢，回到最初就是从压岁钱开始嘛。对，我们小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 一包钱是吧？ 对，然后就说爸爸妈妈帮你把钱存起来，这样子。这个就是大部分的人的金钱观，就是说，要给爸爸妈妈存起来这样。欸，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存哦。喔， 你现在是因为要录影存证是吗？ 对，我们真的有存。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是从出生就有帮他们买保险嘛。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会跟他讲说，你们的那个压岁钱会把一部分是拿去放在你们的保险里面。 把它放进去 了。对，等到你们20岁了，然后你们至少有一份保单是可以有保障。那如果说你们要自己增加的话，你们自己再买就好。我们家并没有真正的去教导孩子怎么用金钱，因为自己本身呢就是很不会用金钱的一个人。 是爸爸的心声是吗？ 对，然后又不想用自己的金钱观去荼毒自己的孩子啊，所以我只能说就是以我之后碰到听到的去用我自己的方式讲给孩子听，或者是用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去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从里面去找到说，哦，原来不要像爸比这样子做这样子。比如说像投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我碰到一些不是那么 OK 的经验，其实我是会跟他们讲的。对，就说我是怎么样做错了什么事情才导致说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对，但是你说真的去教导孩子，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什么理财专家啦，那我也只能去跟他们讲说要妥善的用钱，或者是不要太浪费。你可以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并不是说你想我就当场就要。你可以先把自己的钱先慢慢存，因为我说实在的，我们家的小孩子不缺钱，因为不是我们给的多，而是阿公阿嬷，你知道，就是， OK， 了解。 对，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子就让他们觉得说好像，我只要有钱就会有人给。 对， 所以我们还是会尽量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会去让他们自己去评估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其实从小就可以去做啊。我说金钱观念并不是一定说怎么用钱，而是说你去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吃饭，饭这个东西是需要吗？ 可是点心就是想要，可能从这些小地方开始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什么是自己需要的、嗯、那等到他们其实现在比较大了，有判断力了，我会让他们自己去看说你要买这些东西是可以，比如说他想要买 PS4 的游戏，新游戏对，那我就说如果说你没那么多钱，看你要不要比如说哥哥跟弟弟就一起一人出一半，嗯，对，或者是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是真的那么想玩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说那就先不要之类的、 okay. 对对对，我是， 所以你的切入点比较不是直接谈金钱观念，比较是钱怎么用，用在哪里这件事情。 我就说因为本身就很弱 那如果刚才那个故事发生在你家呢，去回来跟你说爸爸我今天在学校赚了60块， 哦，我就会跟我老婆说哎、欸，他以后可以做生意也超厉害我们都没有这种观念，他居然可以动到这个头脑说去用自己的劳力或者是脑力去帮助别人。 对，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啊，我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家庭，我今年就听过第三次了。 哦，是哦，真的。 对， 我第一次听到是一个高中生，嗯，然后他做了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不是帮同学比如说做功课什么的，不是、啊、是 他向来喜欢用很好的文具用品，那个学生本身，然后妈妈都会买给他，然后呢他用完变二手了还是很好啊，那同学就说好棒哦，你可以卖我吗，就转手卖出去，属于一种买空卖空你知道，因为买是他妈妈花钱，卖是他拿钱， 他不出半毛钱就赚到钱。 对， 对， 对，可是这件事情他自己赚五本生意嘛，然后回去有跟他妈妈一直跟他说我要买新的、文具用品，他妈妈说你为什么一直换，他说我把它卖掉了这样，然后妈妈就跟他说我其实觉得你这种做钱的赚钱的头脑跟生意很灵活，可是你有想过你这个行为在学校可能会造成什么困扰吗，嗯、啊，因为那个小朋友是高中生，他妈妈跟他讨论是这件事、嗯、那另外一个大概就跟我今天看到这两天看到那篇一样，就小朋友都是在 国小国中而已，嗯，然后都是帮人家做这种跑腿的，或者帮人家交作业、嗯、然后换得钱这件事情、嗯嗯、那这件事真的是可大可小，因为你知道学校的老师现在要应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家长会投入这个学生生活里嘛，哎，我讲的好含蓄哦 我懂，所以我懂了， 同样这样的事情也许有些家长就会跳脚的， 对对 对吧，对，尤其因为他又不是单纯的买卖一个东西，第一个是帮小朋友写作业换钱、嗯、第二个就是你跑腿去帮他买一杯，比如说买一杯红茶，然后用 红茶的等价，在等于是 Uber E 学校版你知道吗就是我帮你跑腿这样，对，可是要到底怎么跟孩子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教育耶， 是啊、嗯、 那如果是你儿子呢，你儿子做这件事你除了赞美他之外你还会， 我会先了解说他是怎么去学来这一套的想法是有看过穷爸爸富爸爸吗 没有 没有齁，那真的他是太厉害了耶，无师自通，对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真的资讯太多了啦， 对 对啊，然后他们其实看到有的没，但是我觉得怎么赚钱对我来说并不是只要是合法正当的，我就像你刚才讲的例子、嗯、我觉得不会不行啊、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嗯，那重点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想法是，那你要怎么用这笔钱， 嗯， 嗯，那你要怎么去看待这笔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钱啊赚得很容易我就随便花，嗯，那当然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啊，跟钱来说、嗯、对，因为我后来自己也去学到说其实钱它就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并没有好或坏，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用它嘛、嗯、你怎么去跟钱去产生一个很好的关系，你爱钱钱就爱你，但是爱不是那种禁忌的爱，就是走在边缘的爱，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也是有过那种对钱不正常的观念，所以就造成自己粉身碎骨这样子， 对啊，因为像刚才的那几个我举的故事里面，其实你都发现是这个孩子的本质有一个很灵活的头脑， 对，哎，我想知道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小孩是几号人啊， 第一个讲的那个小朋友是六号人、oh. 然后呢国小生最近看到这个个案的这个小朋友是一很多的一号小朋友 哦、 好哟，然后我等一下再讲多一点，就是先讲小朋友本身、就是 你看、一个小朋友可以这么灵活看到商机，嗯，就是你一定要先观察到你的孩子有一个天赋，嗯，就是如果他跟你讲这件事、这里面有天赋，但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天赋可以用在正导、就是帮他引导到他以后可以发展的地方，而不是从今天开始把他碾死、 对， 压死，然后用骂的方式或责怪的方式。 对，像我就说第一个是因为高中生嘛，他妈妈就开始跟他聊，所以你蛮有 商业头脑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学校这样做生意有什么可能要出现的问题，你要先想一想， 就那样的场域是不太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必须讲清楚。 对对，他就让他小孩想，他还没有提供他答案哦。他说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说顶多哦，大概可能别人的家长会觉得说，好像他买了一个二手东西，好像学生、我这个同学在骗他钱，有可能。他妈妈说，这的确有可能。他说还有呢，所以他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可能产生的问题。对，然后后来呢，他跟他儿子讨论完之后的结果就说，其实你的东西真的品质还是好，二手还是卖不少钱，所以他儿子直接转上网络卖物。 对对对，跟我想的一样。其实我也觉得，因为 那个因为小朋友比较大嘛，就高中生。 对， 那后面如果这两个都是国小生，而且第一个是帮同学写作业，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就因为大学生我会这样啊，我找枪手帮你考试，跟找枪手帮你写论文，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希望看到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帮人家跑腿。这两件事要分开讲，因为它是不同的意义。帮人家写作业，帮人家代打，帮人家考试，这件事情在学校的制度里，他踩到学校最大的雷就是他是来学习的。那你帮他学习换钱给你，这件事情代表了什么？这是可以跟小朋友讨论的嘛，就可以跟他讨论完之后，也许不是这个钱不对，而是这个方式对于你的同学没有帮助。对，你最后画图全班你图画最好，但他们都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了。对，好。然后第二件事情谈的就是帮人家跑腿。跑腿值得赚钱吗？当然值得啊，不然 Uber E 在赚什么呢？对，可是跑腿值得 可以在学校里运作吗？这也可以讨论的。 对， 对吧？好，所以像刚才应成老师讲的，比较谈到怎么用钱，但我自己也呢很喜欢从源头来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看待钱是什么。撇掉刚才那些小朋友的故事，我们自己小时候，我问你，你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哪里用钱的？ 开始哪里用钱？我小时候其实说实在，那个时候你要买东西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对，然后 到底有没有零用钱你？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存折，绿色的。 对啊， 对，然后就是跟妈妈要每个礼拜可能要个50-100的，然后就存进去。 对， 然后其实后来然后毕业之后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把钱领回来，然后钱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小时候是会跟妈妈要钱来存，还是妈妈会固定给你钱？ 我会提醒她说该存钱的时候， 提醒他是要发薪水了，老板娘。 对对对，该存钱的时候到了，就麻烦绿色的本本就拿出来，就说。 对，可是你是为了让他存进去那个小存折里，你不是为了要自己买什么，对不对？ 不是因为其实小时候的物欲并没有以前的吸引没有那么多啦。 OK， 对，所以小时候你跟金钱的关系就不太有关系，可以这样讲吗？ 应该说，我小时候看待，因为小朋友看待金钱方式一定会被大人影响嘛。那小时候我小时候看到的钱那个东西其实是反而是有点负面的。对，因为像我奶奶以前是身体很不好，就糖尿病啊，然后脚也锯掉啊，然后就是常常会花钱在医药费上面。那我看我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医药费的事情常常也是很伤脑筋啊。所以钱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其实并不是拿来享受的。而是拿来应付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来的一个临时状况的 开始。现在我就了解为什么你帮你的小孩从小时候就买了保单了。 保障，要保障。对对，安全感需要一些安全感的东西做后盾，这样子。那我觉得长大之后其实还是会影响，就是从小时候就影响到大啦，所以对钱就变得超级没有安全感的。 那我下面这一题你一定没有什么答案啊，你有偷过钱吗？ 有啊。 你对金钱这么没有欲望的人，偷过钱，为什么？ 就是因为钱，你知道钱都存在小本本嘛，对不对？你也不能领出来啊。那可是看到同学去福利社买东西，还是会想吃。对，然后后来就偷偷摸摸的就偷了我奶奶的5毛钱。然后 我跟你同年代吗？怎么会有5毛钱呢？ 不同，我 很不想承认这件事。 人就偷了5毛钱，然后去买了5块钱的饼干。因为福利社 怎么做到5毛钱买5块？ 因为福利社小姐认识我，她说下次不可以这样子 哦。 哇塞，你简直从小都当诈骗集团的料啊、欸！你 我小时候就很多酒，你知道吗？就是 懂，到处都是很多机会，嘴甜腰软，人缘好，这样。 对啊，人缘好，你看这样子都。 所以你偷过五毛钱？ 偷过五毛钱，但是对 我那有被发现吗？ 没有发现，但对我来说，那五毛钱跟五块钱是等值的。 对 对，因为你是。小小心心的就好像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然后做了之后但却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不能学哦 所以你偷过一次钱然后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印象里是这样子啦。 OK、那你到目前为止你这个年纪回去看你偷钱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大概真的可以剪两集，因为我们录了25分钟吧， 是25，好哦， 对 OK 啊，我现在大概都抓十分钟啦，就会剪成一集这样子， 10到15都还好， 对啊，因为之前有几集20多分钟就好像有点长就找断点了。 但是你那边有统计每一集的收听率吗？ 我看不到。 你看不到那谁看得到？ 我也不知道去从哪看，我之前一直找我都没办法找到一个，我从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那个叫做什么， 你上传的地方是看不到的是吗？ 看不到，因为它的界面太复杂，我有点看不懂它到底要怎么看。有一个平台是什么 Spotify 啊，Spotify 那个的话它只能看到它的数目都数量数字都很小，我不太确定说那个是不是真正的数字，都是什么一个人两个人，然后就让我看了就想说算了，我不想看这个数字 你是不想面对事实吧？ 好难过你知道 吗？哎呦还好啦，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太认真宣传啊。 哦对啦， 对啊， 而且很奇怪的是在脸书宣传去 po 网址这件事啊，我觉得他们有刻意的不让它散出去， 是你只要在正文里面有连结， 对， 你所有被看见的机会都降低， 对对对，那 所以他们现在不都会发这样放在留言吗？ 哦， 就连结放在留言处，他们会这样放，原因就是这样脸书的计算里 你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被看见。 难怪哦，好，那我知道，我下次就不要放连结， 有连接就要放在 留言第一， 留言，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在分享的时候就要另外做，也是这样 啊。对啊，连接分享的话其实也是啊，我之前也是，就是我干脆就把文章抠下来，反正那个按赞数比粉丝页的还要多。对啊，好吧， 对啊， 那就修改一下做法。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 po 我上课的连接也会这样，就看不太到。 哦，好好好，哎，对啊，可以留在留言处哦。 对，留言的第一则就可以。 OK。 哦， 好、啊， 好，来第二个录你那一题。 好 ，OK。 所 以你开头哦，我讲完之后你开头，就是片头讲完之后你开头。 好，我想一下怎么开头。等一下我要讲什么？等一下哦。 好，给你想一下。 好 ，OK， 可以哦。 好， 好，3、2、1，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又在线上相会啦。 是的，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是我自己最近以来的一个困扰点。然后慢慢的在修正中， 修正听讲要忏悔今天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发觉很多世代都有一样的问题啦，就是说手机或手游对现在父母的冲击到底是什么，好像论文的题目有没有 有 对，但是其实真的我觉得冲击蛮大的，尤其是从5月多就是三级警戒之后，虽然说现在慢慢的降温了，可是其实我觉得就像可能老师常讲了一句话，瑞凡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回不去了 所以就是我发现像我自己的小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手机，因为之前手机拿来上课嘛，可是久了之后好像对 3C 就慢慢有一种依存症，然后就好像慢慢的离不开它了。对，那可能你自己的学生有没有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你的个案的妈妈或者是个案， 他们通常都会问我说我小孩每天都在玩手机怎么办呢？ 对，怎么办？其实我也在想怎么办。 对啊，就这种问题就问怎么办呢？ 对，怎么办？我相信很多的以前我们的爸妈应该也是有过这样的问题。 对， 对、啊、因为之前在跟可能老师聊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是一样。对，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 主题叫做电视。 对啊， 对， 我小时候也是电视儿童。 对啊，其实我也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才觉得说对电视很有兴趣，才去电视台去工作。 这是你的兴趣来源哦。 对，但后来发觉你知道现实 误会 还是一 场误会。 因为误会进去而因为误会离开这样子， 因为了解而离开。好的， 对，因为了解离开。对，那然后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样的问题啦，就是对于小孩子玩手机沉迷上瘾这件事情，对父母亲来说是一个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啦，要去面对的一个状况。对，尤其是这段时间，那虽然说现在疫情趋缓，但是呢这个问题还是慢慢的一直在浮现出来。那我自己也有发现了，我自己小朋友是这样子，就是他会开始会上网去，因为跟同学已经没有说面对面的联系了，可他们就是会说用手机或者是说用通讯软体去聊天或什么的。好，然后他们就很厉害啊，就边聊天边玩游戏，玩游戏玩一玩说，哎，你们今天老师说什么，就开始聊起来。然后可是我在旁边看了就觉得说，可能是我跟不上时代吧，就觉得说他们好吵，吵死人。 你知道其实像这样的模式，我会被问到的时候都是那种小朋友跟家长的距离非常远，然后小朋友的这个行为模式对家长来讲他是上瘾的，或者是 反社会社交的，就是已经不跟人家互动，然后都在网络或电游世界里面的时候， 嗯， 然后通常家长就会问这个问题嘛。 嗯，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都会来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那种问法，老师我要怎么办才可以让他不要这样。 嗯， 你如果只是要问怎么办，那你可以去学习，最近对岸不是出了一个禁制令，禁止小朋友然后要实名制之外，然后你一个礼拜可以打几个小时。我问你，我们小时候也被禁止过啊，谁听话了？永远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 对 对啊，所以用禁止的绝对不会是最有效果的方式。所以我通常都会回答问那些爸爸妈妈说，你的孩子为什么要去网络世界？那里好玩啊。对啊，那里好玩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又没话讲。对啊，没话讲啊，不然我在家我总要找人聊天，那就在网络上找一些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第三就是小孩会跟你吐一句，你是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还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在网络世界里的乐趣是什么。 嗯， 对，我有一次也是在听广播节目，有一个是作家，他说 我完全不会禁止我的小朋友去玩电网络上的各种游戏。 嗯， 然后我也把他的自治权留给他，我甚至会问他说这要怎么玩。 嗯， 对，但是我的小朋友自己就后来会发现，哦，好了， 我今天够了，我今天够了。 嗯， 对，哦，所以 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一个孩子在任何行为上的上瘾这件事都不是你看结果然后调整那个结果的。 嗯， 你看，哦，如果今天，哦，我们把网络全断掉，你说人不会上瘾吗？会啊，我们小时候打任天堂不用连线他也上瘾啊。 是啊， 不是吗？ 是啊， 对，所以会上瘾这件事跟有没有网络没有绝对关系，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网络弥补了更多他对于现实社会上跟人互动的不足嘛。 嗯，其实我觉得不止小孩子 啊，我们 家长也一样啦。就补充你刚才讲小孩子对父母亲讲的话，还有一点说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对呀， 你还不是看韩剧，还不是看日剧，还不是看什么什么剧。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人也是在逃避现实去，你知道，就报复性的去看一些花很多的时间去看一个剧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大人也会沉迷在网络世界啦。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会想说，到底我是在担心什么？ 对， 那我跟我老婆也在讲这件事，因为我老婆一定也是看不过去嘛。对，然后我们观察发现，小孩子其实真的他不是因为沉迷而沉迷，他是因为无聊，因为没事做，所以才会去有一个东西让他去依附，让他去依靠。然后我发现像我们家，因为老大准备考试还好啦，那因为小的他现在真的是闲到是时间是很多，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就是常常会去玩游戏。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只要找事给他做，只要跟他一起去做什么事，欸，其实他也无所谓，不见得一定要去玩游戏。所以我老婆呢现在就每次就说，欸，你带他出去兜一兜啦，你带他出去干嘛干嘛。 为什么你这个对话人家遛狗呢？怎么 有发现好像是，欸，养小孩好像跟遛狗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越小的，那大了叫不动就没办法。就是在他现在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对，那至少我们去找事做会让他觉得说，欸，我有个事情做，我就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 对 对啊， 欸，我觉得刚才那个遛狗可能你年纪再大一点是去遛你耶。 你老婆可能会，你老婆可能跟你儿子说带你爸爸出去走一走。 不要说是小孩子哦，我发觉老年人对手机也是很沉迷耶。 对啊， 真的， 对啊， 老的小 孩，所以他真的就是来弥补我们人的需求。那你要想他到底弥补什么，他可能是情感需求，所以有人会在网络上相信网络爱情 啊、哦，对， 对吧？哈，那有人会满足的是我想要玩，可是我不能玩的需求。 嗯， 那有些更多的是他很孤单啊，他有疏离感啊，在网络上好像有一群人可以让他陪着，同样的对取暖同温层、嗯。那甚至还有一种孩子是我有很强大的愤怒，可是我现实社会里没有人会接住我的情绪、嗯，我就会在网络上变成是他们叫做什么酸民啊、喷子 啊，就是。 对对对 对，他就是人格分裂，你知道，就在网络世界里把他所有的不能倒的情绪倒在那里，所以网络只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放大镜兼显微镜， 对， 把人的功课，因为网络无远佛界之外，它会把每件事放得很大，你再小的一句话，当你放上去之后，它就会变成无限大，就像最近那个罪证会长，你知道那个新闻吗？ 啊，罪证会长， 罪证，他号称自己是罪证的会长。 哦，不知道， 他是学生会的代表、 嗯、 然后他应该是代表清大致辞吧、 嗯、 可是因为他讲话的幽默感不是我们正常的，我们会觉得是幽默的，我们通常好的幽默感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你要对所有新生发表意见嘛、嗯、那 你要亏，通常是亏自己， 对啊， 对吧，他不是、嗯、他是亏别人捧自己， 哦， 对，好，所以就是你知道，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一样的个人模式放到网络上都会被放大。 嗯， 因为如果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他顶多就是被这个学校的人骂而已。嗯、 对。 可是现在这个话题是全台湾甚至全华人世界都传得沸沸扬扬。 哦。 然后大家就开始起底这个女生这个会长。 啊、 哦。所以他会产生那个波浪啊、涟漪啊之大的。 嗯， 对。所以我才说网络是放大镜跟显微镜，可是他做的事情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嗯、我们以前会沉迷在打弹珠台啊，有人尤其男生不是会打桌球吗，都有一段青春岁月的沉迷啊， 对对对对对 对，他都在弥补什么， 嗯，只是每个人状况是不一样的， 对啊，只是在这个年代里网络是最方便的嘛， 嗯， 对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这样看看觉得或许是我们自己要去跟上这个东西，就是哎、嗯，现在趋势是这样的。我们试图去了解，总比说我们一直抗拒来得好啦。 嗯， 就像我自己也去看说，那他这样子做对他来说的，也不要说是好处，而是说对他的社交来说是有什么样的，就是去研究他们的社交的方式啦。现在的孩子社交方式、嗯，我发觉其实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面对面反而都没什么讲话、嗯、啊，在网络上可能就话很多，不不不不，一直讲，边玩边讲。那 O 不 OK？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只要是他们这样的方式是可以促进他们的感情，那只是说我们要去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啦。 嗯， 对啊。 嗯、我觉得网络上还有一个，你说它是商机吧，也是很大的商机，但它也是、嗯、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某个程度上的上瘾，就是当人跟人之间越来越不需要实体看见对方， 嗯 嗯，那你很多可能都会产生，像我们这 五个月来的网络任何形式的教学都会被接受， 对， 因为网络都可以教跳舞教瑜伽， 对啊， 对吧，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嗯、可是网络又会变成我们重度使用，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在学习，好，我们爸妈都总觉得网络学习比较好、嗯、可是学习很多样态，难道它一定是上课吗？ 不一定啊， 嗯嗯，对，好，所以你说它有商机，有，可是它是不是也是上瘾，也是同样一件事情， 嗯， 对，同样一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这五个月的心得就是我可能跟我们年纪或者是我们成长过程有关，我们不是网络 原住民，就是我们不是生在网络已经很发达的时代， 对对对， 所以我们对它就可以进进出出， 嗯，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要依赖它，或者说我们可能不够会用它， 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会选择用以前自己笨笨的方式可以做得到， 对对对， 但他们号称这个2000世代之后的都是 都是往生族，你知道吗？ 对，没错， 往生那一组。 往 生，我们台湾叫做 原住民，但是在对岸他们说是往生族，我听起来就很怪。OK， 就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网络上进行。 对， 所以他们的另外一个商机，我们要能够帮得上忙，也把它创造成商机，是实体的体验要能够吸引他愿意来。 嗯， 就是就像以前一开始我们被吸引上网一样。现在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市场，是吸引有一些特殊的环节让它到实体来。 嗯， 尤其有些网络的东西做不到啊。 对， 目前为止香气闻不到啊。 嗯，对， 按摩对不对，眼神接触目前还是有差距的嘛。 嗯， 对，就是那个实体的市场是维持人性的温暖，那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让它可以回来还是个有温度的小孩，很重要的东西嘛。 嗯嗯嗯， 对，那很简单，你就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市场啊，然后吸引他来啊。 嗯，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小孩要去玩密室逃脱？在网络上玩就好啦，一样的道理， 按按钮就好了，何必自己跑？ 对，他为什么要自己真的去玩密室逃脱？因为那叫真正的体验。 对， 所以各位父母亲，你担心这件事情，你要换一个角度想，你要卖什么东西给你的小孩，他愿意在实体上买你的单。 嗯 嗯，就像你说啦，你陪你小孩出去走走，而这个网络上不能进行啊。 对啊， 嗯， 所以回归到 爸打篮球，网络上也不能进行啊。 对啊，所以就像可恩老师讲的，就要去体验啊。那父母亲跟小孩子的关系也是一样，你与其一直讲说你不要玩，你不要玩，你收起来，你不如就带他去体验他的人生，带他去体验打篮球啊，带他去体验到处去走走兜兜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虽然说没办法每天。对，那每天虽然说他可能都还是看三 C， 你还是觉得很火大，但是深呼吸一下其实都是会过去的。那我们自己要多拨一些时间啊，而不是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做去要求孩子，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公平的事情。 你说到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干女儿她妈，就我姐妹淘，她那时候她家小孩刚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她就跟我说，你干女儿啊，还有你干儿子啊，都不念书，每天都要玩电动啊，都在网络上。我就说废话，我每天回到家里看到你都在玩手机，我怎么会想念书？当然是你一台我一台，大家一人一台啊。 对啊， 我说可是我已经是大人。我说然后怎样？他就被我讲都没话讲。我就说 你对他多一点信任，不要苛责他嘛。而且他看到你也不念书啊，你也都在追剧跟玩啊。 对 啊然后说你先不管他们可以吗？你可以先跟他聊一下就好了吗？聊什么？就是哎，你们在玩什么。然后后来呢，我这个干女儿她妈呢就会跟她女儿的网络上的那些朋友们也很熟。 是哦， 我觉得这一招就很好。好，就是你直接打进去她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是啦，也没错，可是也是要看个人意愿啦，不是每个人。 对啊，就是你要转变态度，你不是一个攻击型的妈妈，你只是个参与型的妈妈。 你一旦攻击，他就会防守啊。 没错啊， 防守很多事情，你反而你讲了，他不见得就听得进去啦。 对对，嗯，但还是那句话，网络就是一个管道跟工具，跟我们小时候迷上任何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放大效果实在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谈这个话题？让你的小孩不知道他会被放大什么效果，他做错了一件什么，可能对他的影响很大。 嗯嗯，像我自己 最近不是， 啊 欸，对不起，我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事情，就是网络上谈恋爱，然后分手之后被放一些性爱照片吗？ 哦，那个 高中生欸， 这好多哦。 对啊， 嗯， 你要想他当初是怎么愿意跟这个男生拍的。 有些 追求什么？ 有些时候是 半推半就的。 嗯，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他觉得他爱我。 对对对对， 他在找一个爱的感觉。可是他的爸爸妈妈没有人想跟他聊这个话题，也没有人想跟他谈。 嗯， 你只会通常跟他说不要乱谈恋爱哦。可是你要问他的，你应该跟他互动的是，你想在恋爱里追求什么？ 对，那怎么去保护你自己？ 对，到底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爱？ 对对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被放大的事情真的是很值得讨论的，比上瘾这件事更重要。 嗯， 网络上有太多的陷阱是现在小孩子会碰到的，然后可能也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啦。 嗯， 对，我觉得可以，也可以让自己父母亲碰到的经验也可以跟他们分享。像我自己，比如说脸书不是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加你好友啊， 对啊，哇好帅哦，哇好厉害哦，哇好美哦， 对对对对对，这种，然后我就会拿去给我儿子看，我就说你觉得那么漂亮的女生会加我好友吗？ 这句话太有说服力了，董老师。 对啊，然后他就说嗯，看起来是不会，我说对，所以这种加就一定有什么企图，然后点进去看，果然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讯息在上面。 对， 但我觉得我们自己使用网络的经验其实也是可以跟孩子做一些分享啦，也不错啦，至少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们是在同一个线上面，对，我碰到的事情你也会碰到，对啊，那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会玩手游啦，也可以交换一下彼此的一些意见或者是经验这样子。 对，就把网络当成一个正常的管道跟平台， 对， 不要把它当成是竞技场，也不要变成竞技，都不好。 对，没错没错， 对啊， 所以 你可以跟你儿子舒服一点相处吗？ 还需要修炼了，你知道有时候玩太哦，就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控管啦，对啊，因为毕竟这个东西3C 对眼睛的伤害是大的。 OK， 就必须要找到一个两边都能够达成协议跟共同想法的一个时间的区段，让他们去做这件事。但大了管不着那个就不讲，就是说可能是在国小国中这个阶段，你可能还是要给他们一些范围上的限制，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他们自己去取舍说他自己要的时间段是什么，让自己去练习，也不会说过度使用这样子。 这过度使用这话又讲远了，下次讲，就是 下次讲， 多事情都会被过度使用。 是啊，我们自己要练习，我觉得在要求他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学习怎么不要过度使用手机这件事情。 对， 对啊， 对，好啦，今天是这个董老师解疑篇。 其实我一方面也是发牢骚。 有，我感受到了。有，但是这个话题的确，尤其在这5个月的疫情的升级期间，我们一下子把它变成最重要的工具之后，到底怎么跟网络相处也很重要。 对对对，好像一下子你很没有我不行，但是你又很讨厌我，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想法。 对，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要好好相处，跟网络好好相处。 没错，好好跟他相处，成为伙伴，不要成为敌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好、哦， 那我们今天这集哦，先到这里咯。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承， 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这 个大概20分钟吧，这个。 所以哎，我们几乎每次就录2集就可以剪4集这样。 话太多， 不错啊， 真的话太多，所以这个4集就够用1个月了，对不对？ 够啊，其实还有1集还没。 哦，那还好啊。 下礼哦，其实手边还有2集啊，今天抛出去的话还有2集。有1集一直压着，我都一直没办法。 为什么那集是干嘛？压箱宝吗？ 那就是一直有新的进来，然后那一集就一直都放在。 那集讲什么？ 年老之后的那个。 哦，那集还好，那没关系。 对啊对啊对啊，对，那个都一直放着，我都没有办法，都快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老年议题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 OK， 那个是只有单集吗？ 那个好像也可以分2集耶。 那你上次不是放过一次老人，是上下流老人对不对？ 对啊，诶，是老人吗？我想一下。我要确认一下，我有点忘记。 OK OK，所以如果还有4集的话，下一次就要到11月初录了，对不对？ 对，哎，11月初，哦，差不多耶， 对不对？因为你说你手上还有一集嘛，然后再加4个礼拜嘛， 对、啊、对对 对 对对， 所以就11月初啊。OK， 我看一下哦，哎，怎么不见了？好，没关系，反正4集是绝对够啦。 不然我们先定11月5号好不好？礼拜五晚上。 11月，等一下、哦， 或者礼拜天晚上看你。 礼拜五晚上比较 OK， 比较晚好，先留下来。 11月5号， 先一样约，先约8点好了。 好啊 ，OK OK。那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我现在到9月底10月还有一些课还在消化。 就线上课程把它消化完。 嗯嗯嗯， 对。然后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实体课程到底要怎么开，要不要回去以前的旧模式呢，还是就一直给它线上开下去。好，我想实体还是得开的啦，只是我想要改变个方式开就是了。我在想 你不是也有开实体的吗？ 有啊，我有开实体的、啊、我之前就连续三天的实体课啊。 嗯 嗯，可是连续三天的实体课其实很难招生 哦。 嗯， 大家时间问题啊。 对对，然后我这一次把实体的三天拆成线上十堂，然后又改版，就觉得那我之后的实体课也可以改版。 嗯嗯嗯， 对，也可以改版了。 嗯， 所以再想想，因为实体课的成本比较高之外，你还有人跟你一起执课 啊， 一个人不太能做事。 对, 对，是啊， 所以成本比较高。嗯， 要不然就是主持什么都自己来哦，那也是很累耶。 因为你还要弄行政 啊，对啊，对啊，收钱啊那些的， 订便当 啊，对啊，订便当， 对啊，订便当， 自己上课上一上说，哎、欸，等一下我去订便当。 对啊，我也第一次自己开课的时候就这样。 是哦， 嗯，就是什么都自己干。 哦， 对，所以实体课程我就还在想要怎么调整就是了。 嗯 嗯。你呢你呢，你现在都是全职在做你那个月子中心？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是有点把上课这件事先放着啦。 嗯嗯， 对啊，一方面也 忙不过来了说实话。 对啊，然后顶多就是把这套东西是放在自己公司内训里面啊，但是那个内训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给你内训讲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 你顶多大不了一季一次或是两个月一次这样子。 对 啊, 对啊，我自己 PPT 都排好，为公司排了四到五堂课，后来觉得自己神经病，干嘛这样？搞不好根本没有时间讲。后来想啊，反正就先弄再说啦。那等到到时候真用得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要不然，反正妈妈教室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讲一点东西啊。 对，因为我十月份会开最后，不是最后，就是疫情降级之后的，就是在一般的线上课。我十月七号会开一个晚上班。 嗯， 开完之后我大概就要想实体班的。 嗯 嗯， 对啊，实体班那你有找你的人马跟你？ 实体班我可能就会拆成短课程讲，可能不一定是一整天的 短课程。哦， 嗯，我可能就半天半天课啊。嗯， 哦，可是半天半天课会不会像 就变主题课啊？ 哦， 然后如果听完主题课有兴趣，你就上线上版啊。 嗯嗯，那你的收费咧？ 半天半天课我现在还在想要怎么收费。如果你只是讲座型的跟课程型的还是不一样嘛。嗯，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 我再想想。嗯 嗯， 还没有很确定要怎么推。 嗯， 对啊，因为反正你只要跟实体有关，就会有其他事情要考量嘛。 对啊，有人就比较麻烦一点啊。 嗯，对，那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人一起合作是最好的嘛。 嗯， 对啊。那最近有一些可能性，就是有些企业在谈，就帮他们员工做，嗯，做比如说两次或三次的这种短课，一次可能三四个小时的。嗯，因为我就觉得如果他们做的不错，我就把那个主题拿出来当公开班讲就好了。 哦，是哎。 对啊， 因为我问你，对那种因为有一个平台啊，它是针对月子中心的。 嗯， 它是把老师都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去讲，那老师就不用到每个月子中心去一个个讲。 嗯哼， 对，那 蛮有趣的啊。 对啊，对啊， 还有这种平台哦。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就是把他们就是在执行这个的人，就是介绍跟你认识一下。对，可以。 好啊，好啊。 好，哦，那看有没有什么可，啊，就是合作可能性。嗯，我的角色比较尴尬，是因为我本身 有没有你就引荐，你就说，哎，欸，这个老师是跟我一起录 podcast， 我们都在聊亲子议题的。 对对对对，他们自己有在录 podcast， 对， 但是比较像是说他们有一个主持人，然后会有来宾。 嗯， 那老师就是他们的来宾，那顺便就是可以说分享自己讲的内容是什么。 嗯嗯， 对，那到时候可以，好，我把他那个 line 到时候 好啊好啊 加一下。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还不错，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可以做一些结合啦。 我昨天是昨天还前天，因为我就在想接下来要做点什么，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同样的课一直上，我就好无趣嘛。然后呢， 我也是，欸， 我就在想说，我想要来做 人生剧场，用数字来看人生剧场，所以它就会有很多你看戏的感觉。比如说你有时候看韩剧，这一部片就是爱情，那用数字来看爱情是什么，它会有很多场景，可是我没有要教你数字一到九哦，我就在跟你讲每一个